再跟您说一下，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北向南有事故，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四惠桥、大郊亭桥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反方向东风北桥到朝阳公园桥之间北向南也有多起事故发生，机场高速四元桥的出京方向、北高桥北进京方向各有一起事故，西五环的衙门口桥南北向南有事故，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有事故。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路上的每一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周四了，看着这天儿啊真是 越来越好。 哎呦，所以这个异动的心也开始躁动起来了，更加躁动了啊，周末要想出去玩一玩了。而且周四一般咱们聊的都是出去玩一玩 旅游啊， 哎，哪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们没去过的地儿，今儿咱们继续来聊一聊。 是， 而且呢咱们今天咱们锁定的目标依然也是我们非常熟悉但是又好像陌生的地儿。 是，那你作为业主 我都很陌生。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地儿，有好多好多我都没去过啊。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第一节要请出来的这两位，当然他们所在的地理位置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们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 是的， 对，但是就这个地儿来说我已经有25年没去过。 哦哟， 真的。 但是那地儿产的东西我估计这夏天没少吃吧。 是的是的是的， 是不是？来，我们请出今天第一时段的嘉宾，大兴区庞各庄镇旅游办的主任黄宗养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您好，再次欢迎您。还有大兴区庞各庄镇梨花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俊臣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哎呀，谢谢那个张书记啊。 哎， 正好也把我们视频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也问好了。 是的是的，两种方式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一种呢在您手机上关注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呢就是在您的电脑上面输入北京广播网查找一下，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啊。 是的，一提到家乡就咱们只说小片的家乡 咱们不说大片的，就会想起一首特别熟悉的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 哦，我还以为我的家在东北。 今天不聊东北。 哎，对对对， 所以一聊到庞各庄 啊， 肯定就是二位作为当地的一定会说我们家乡好，我们家乡特别好。 哎， 而且再其次，因为前些日子不是立秋了吗，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特意说了立秋的时候适合吃什么喝什么，其中就提到了正好因为都要吃应季的水果嘛，所以到了秋季一立秋，哇，适合的吃的东西第一个排的就是西瓜。 立秋还吃西瓜呢？ 对，而且各种瓜果梨桃。 哦， 你想秋季， 哦， 金色的季节， 秋收的时候， 哎，丰收的季节， 嗯， 庞各庄应该首当其冲。 来吧，先夸夸咱们那地儿吧。 好， 好啊，谁先来夸？ 给你10分钟，使劲夸啊！ 好。感谢主持人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啊，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庞各庄给大伙儿这个介绍介绍， 然后让大伙儿有所了解，然后有准备去胖庄吃玩乐。首先呢，一提到庞各庄啊，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尤其作为北京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西瓜。 嗯。 然后呢，其实我们庞各庄还有一张名片，就是梨。 哦。 梨，对，因为这个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西瓜呢已经就是用我们当地话叫拉秧了，对。然后呢，梨马上要成熟了。 嗯。 然后呢，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村儿。叫梨花村， 嗯， 每年呢，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25届，今年应该是第26届。然后呢，每年的九月中旬，就是中秋前吧， 梨花节， 叫采摘节。 哦，采摘节。 对，我们那个地方现在一说来话有点长了哈。 啊， 每年有三个节，春天有梨花节， 嗯， 也是在梨花村，然后夏天有西瓜节， 嗯。 在我们经开路的东侧那边全是西瓜， 嗯， 以老宋啊、乐平啊为首的这样大型的这个种植基地为首的这种这个西瓜基地，然后秋天又回到梨花村，这边有大量的梨。为什么梨花村要介绍梨花村的梨呢？梨花村是一个拥有万亩梨园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万亩梨园是咱们国家咱们华北地区吧，仅有的一个就是万亩以上规模的古梨树群落，这是国家级的相关部门评定的啊。这个 古梨树， 对对对， 有 不是我们自吹自擂。 有多老了？ 我们最长的梨树425年， 四百多，现在还产籽吗？ 嗯，现在依然跟那个幼树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管理到位呢，它并不少结果，但是呢。梨树啊，一个什么特点呀、啊？越老的树结出来的果子越好吃。 哦， 这 个还 真 不知道。 啊，我们这棵425年的金面黄叶梨呢，它这个在明万历年间呀、啊，曾作为这个贡品建皇宫。在当时呢，万历皇帝啊，这个御封的啊金面黄，所以到现在啊，我们这棵古树呢。还依然的啊，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后就真好， 嗯、真好，真好。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我一个朋友家、嗯、他们在院子里头种了一棵梨树，树长得倒挺快的。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可能也就，两个手指头那么粗啊，跟麻辣杆子似的。我但是长了两三年，哇，枝繁叶茂，特别大，至少得跟腿那么粗了。但是是长枝繁叶茂，从来不结果。哎，这 是 为 那是我们那个管理技术，因为我们咱们北京地区啊，这个梨树啊，也是在60年代由咱们北京市的果树处啊，不断的在从修剪方面， 嗯， 在推广这修剪技术，在这技术之前呢，我们这个梨树也一样。在今年如果挂果了，明年啊就谢了。我们俗称是大小年儿。 哦。 但是通过这个修剪这一项技术呢，把这个大小年儿啊就取消了。 嗯。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啊，我们有100年以上的老树，3万多棵，但是现在呢，都是依然啊，那个结的果实很多。 3万多棵。 对， 嚯，那我们去参加那采摘节，岂不是摘的那梨比我们岁数都大？ 对 啊，对， 是不是？ 是 的。 哎呀，吃了以后至少过百岁呀， 这是人参果呀。 哎，那再问一句啊，就这个梨树，咱们那边的梨树就一个品种吗？还是说不，咱们这几万亩的那个得这么多棵，分成什么品种、什么品种、什么品种 啊？我们这个梨花村这古梨园呀、啊。这个老的品种32个，其中呢，这个占大多数呢是我们金毛黄叶梨，但是还有京白梨、广梨、子母梨、 嗯、 红霄梨，这个一共啊是32个老品种。 哦， 但是由于呢，这些年呢，我们办这个采摘节、赏花节呀、啊，办了今年该26届了，通过这个20多年呢办节呢。所以说游客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又引进了啊，咱们全国的这个300多个品种。那么现在呢，应该算上我们老品种梨花村的这个梨的品种啊，将近400个。 嚯、 哦！我的天，400个品种，几万株梨树、 啊， 我的天！哎呀，这来吧，采摘要有重点哈。一会儿咱们再说说这梨哪个好吃，您可以建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采摘。 嗯、 咱先说您说的还能赏花呢，什么时候梨花开、啊？ 每年那个4月初， 4月初就开了。 我们那个梨花开，4月初呢， 嗯、 我们镇政府啊就被举办这个赏花节。 嗯， 到这个9月中旬呢。去年举行每年一度的这个金秋采摘节， 嗯， 这样，这个采摘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市民朋友们啊，喜欢什么品种的都有， 嗯， 但大多数的啊，还是去采摘我们这个金瓣黄， 嗯， 那个，现在我们这个广大市民朋友都是知道啊，这个门头沟的京白梨。但是呢，我们梨花村的京白梨啊，实际上的产量啊，要远远啊大于门头沟。但是由于我们那个品牌的推广啊，不如门头沟做得好。但是在这个采摘季节里边呢，市民朋友们呢也是很多啊，很喜好这京白梨。当然呢，我们会市民朋友们在采摘季节到了梨花村呢。我们会尽量详细的啊， 跟大家介绍， 跟大家介绍每个品种的特色。 嗯， 通过品尝呢，我们市民朋友啊，喜欢摘哪个， 嗯、 我们呀、啊、欢迎摘哪个。 嗯， 因为啊，既然在采摘当中啊，采摘节当中来到梨花村呢，我们一定要让啊我们的游客朋友们啊，这个欢心而来，满意而去。 嗯。嗯 这个没问题，我相信书记说的话应该都是发自肺腑的， 一定的、 啊、这个没问题。哎，那我再问点旁的，就比如说旁个庄，西瓜啊，动不动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西瓜王，啊，据说什么什么那个一腰哇100斤，哎，西瓜王多少斤？ 100斤您都没敢说，170-180斤吧。 哎，比你沉。 差不多吧， 啊、差不多。好好，哦，那么大西瓜，当然据说那么大西瓜不好吃， 真的吗？ 啊，据说啊， 哦， 啊，是，但是这 为了参赛， 那么大分量， 对， 咱们梨有没有类似这种比赛？ 这个梨的擂台赛呢，由我们区啊，这个旅游委啊组织，但是它呢，每年呢也是时间也是9月份，但是它地点呢，它每年在我们大兴区的。魏善庄镇 哦， 也有这擂台赛，那每年我们也会去参赛。 嗯， 成绩怎么样？ 成绩现在啊，他推的品种很多，现在要纯单论个头的这个咱们这梨王赛呢，我们梨花村的梨啊肯定是不行，因为现在咱们引进的好多新品种啊， 嗯， 一般呢能达到啊2-3斤， 一个是吗？ 啊，对，但是我们老品种啊、哦、还是不老品种的。重量还是不行。 嗯， 你看，像我们金瓣黄园梨呢，它的标准的重量应该啊在3两左右。 哦，就是小梨。 对， 嗯， 也是哈，2-3斤一个梨， 嗯， 吃一个就饱了， 也还不一定能吃得了，还不能分呢， 对吧？ 是不是？ 嗯，好好好。哎，那这样啊，就是关于梨，咱们就先简单说这么多，因为我相信。咱们的梨不光成绩好，也一定会好吃。因为我们以前在做节目的时候，因为两位都没有来，我们其他的嘉宾一说就是得看那个梨花，然后到那边可以拍照，可以采摘。很多的嘉宾都曾经说过，而且我当时脑子里就想，嗯，谁要是拍婚纱，正好赶上梨花开， 嗯， 多好。 对，4月份去拍婚纱， 对呀、啊， 对吧？9月份呢，哎，喜得贵子。得到了喜得贵子的好消息， 哎，对对， 正好还能收获一片梨。 你这个 400多个品种， 反应快了。来来，那咱们再让庞各庄的领导，咱们再说说。那去那边采摘梨呀、啊？ 啊，去那边又能采摘，然后又能品尝，那去那边咱有什么好吃的没？因为真的有好多年我都没去过庞各庄了。 欢迎王老师九月份九月中旬去庞各庄梨花村指导工作，然后顺便品尝一下我们的梨，再品尝一下我们的农家饭。 嗯， 梨花村呢是这样，它是一个咱们北京市级的民俗旅游村，然后呢不光有采摘的资源，而且村子里头呢这些年不管是政府投资还是村民自发的建设哈，环境特别的好，这个有现在有20多户哈，20多户的这个民俗旅游户，他们就专职从事这个旅游工作，旅游接待工作。当然这其中他们肯定会做好多好吃的东西来吸引游客啊。 嗯。 最具代表的呢，我说说张立起他们家的这个蘑菇馅饼吧。 馅饼。 对，蘑菇馅饼。 蘑菇馅饼。 对。蘑菇馅饼呢，这个蘑菇啊，它也是自己家种的，就是在梨行里头自己家种的那种纯绿色的东西。 嗯嗯嗯， 然后呢具体的这个秘方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特别好吃。 嗯 啊，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梨花村的美食。 是素馅儿的吗还是肉馅儿的？ 有肉的，有肉的也可以做纯素的。 哦， 对对对啊。 然后在这个民宿当中也可以住是吗？ 民宿当中对，现在就可以住。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咱们国家就是咱们北京市相关的好多这个公安方面的这种政策哈， 嗯， 这个对民宿的这方面的这个 要求， 这个 要求也比较高， 也比较高。 是的，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 哦，挺好。 然后呢，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我们梨花村的状元饺。状元饺， 是饺子吗？还是 饺子？ 哦， 饺子。 多亏你解释了，我就往猪蹄儿那方面想。 这个状元饺啊，它是也是跟这个梨也是分不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啊，为什么叫状元饺？就是当年这个我们村这个梨花村啊，有一个姓寇的状元，他是一个就是在北京吧比较有名的人。 嗯 啊，曾经这个得到过皇帝的这个召见。然后就又跟那个谁，跟那个金瓣黄又能联系起来。 哦， 他妈妈经常给他做这种饺子，就是白菜花生馅儿的这个饺子。后来这个饺子因为他的这个就算是出名吧，这个饺子也随着出名了。为什么叫状元饺呢？就是就刚才说的，这又回到这金瓣黄了。 嗯， 当年就是万历年间有一次的8月15的晚上，皇帝请这个姓寇的状元去皇宫里边跟皇上一起去赏月，说明他这个地位还是可以的吧。进了皇宫之后，皇帝给了他一盘萝卜，也是别人进贡的哈。 嗯， 这个萝卜也是特别的水分含量特别高，而且特别甜。这个萝卜是从这个北边的一个村，可能叫北村，这别人进贡的。然后呢让这个状元品尝一下，然后状元当时就说这个萝卜真的很好吃，就做了一个上联，就叫北村萝卜葱心绿。然后状元说了，但是您尝尝我们梨花村的这个梨，当时不叫梨花村，1983年梨花村这个村民登记的时候以前叫南庄，当地人叫南庄，南庄后来改成梨花村了。说尝尝我们南庄的这个梨怎么样，皇帝一尝，太棒了，这个皮儿薄，瓤儿脆，还特别甜，汁儿还特别甜。然后当时就接了一个下联，叫南庄鸭梨金瓣黄，这个名儿就这么来了。然后自此梨花村的这个金瓣黄就成了贡品，就成了贡礼。然后包括刚才张书记介绍这个420多年的那个贡树现在依然健在，而且枝繁叶茂，当地老百姓称之为敦礼。就现在400多年了，它一年最高的产量还能达到1吨。 哦， 啊，然后所以他们家的饺子，他们家的梨，都是这样来的。 哦， 对，就是这样。 哎，那400多年的现在还依然枝繁叶茂的这棵树，边上没圈着保护一下？ 我也做了一些简单的保护。 然后，反正如果我要是那儿的那住户的话，可能啊，我在上头就得啊， 挂个什么情人锁呀，什么在那儿许个愿呐、啊，哈， 太俗。 您是一个有旅游情节的人，每年这个赏花节的时候，真有不少游客往上挂。 哎呀， 真的，因为它这个树龄特别高嘛， 嗯， 人对这个树龄高的这种树有一种这个敬意在里 面，是的，是的。 然后又会许愿，或者说寄托一些 长成仙儿了， 对对对对 对呀、啊。 然后，但是我们当地也是为了保护树木的正常生长， 嗯， 完了之后还是会把它摘掉。 啊、哦，是对对对、 啊， 这个是对的， 对， 这是对的， 因为保护树木嘛。 嗯， 旁边有一个这个铁的围栏，把它围起来、 嗯， 游客是不能够近距离接触这个树干。 嗯， 但是它那个见方特别大， 嗯， 就是你站在任何一个地方，不靠近那个围栏，都可以 也能 够 着。哦， 对对对对， 哦 啊、 是好。 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供树。 嗯 嗯， 哎，那比如说当然小胖离咱们那儿相对比较方便，比较近了、 哦、 啊。那个，那比如说我在城北住， 嗯， 那我要去咱们那儿怎么走？ 交通路线哈， 对， 交通路线现在全北京地铁网特别发达，然后咱们大兴区的这个四号线，之前叫大兴线，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大兴线跟四号线是一条线嘛。坐到终点天宫院，这是那个不是自驾啊，天宫院会有很多通往梨花村的公交车，就是我们大兴区内的公交车。 嗯， 对，如果自驾的话就更方便了，上京开直接到梨花桥。下桥往西走， 就他那儿有出口，有路标吗？他出口路标就叫梨花桥，是吧？ 那个对，那个桥就叫梨花桥，那个高速出口就叫梨花桥出口。 哦、 对，而且采摘节一开始之后，您下了高速，我们会做很多当那个沿线的那个标志。 哦，路标， 对对对， 好好好。梨花节是什么时候开？再说一下， 梨花节每年的四月初。 好， 采摘节是每年的九月中。 好。九月中是吗？ 对，九月中旬，具体日期因为根据这个梨的成熟时期，我们得提前预定。 嗯， 然后不能够说现在就具体到哪天是，像去年是9月15号， 明白， 反正也差不多。 那比如小胖说，哎，他打算带家里人去，那比如说在咱们的大兴旅游委的那个 APP 上也可以有这样的介绍，是吗？ 没问题，没问题，都有。 嗯 嗯， 也可以关注我们胖庄的瓜香微头条。 哦，特别好啊！提前关注一下，提前查着，400多个品种，一个品种你吃一个，400个你也吃不完呢，是吧？得分几年去啊？每年的九月中旬，差不多都是咱们的采摘节，大家可以到那边尝一尝新鲜的瓜果梨桃啊。 夏天可以去我们胖庄吃西瓜， 哎呀， 春天去赏花， 就是夏天和秋天，春天赏花，夏天秋天 春赏瓜， 就是去吃 春赏花，夏吃瓜。 好嘞，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聊到这儿， okay. 有机会再聊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领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巴达令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刘老师，为您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最近这北京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啊。 是啊，但是好景不长啊。 啊， 应该说呢，明天还是可以的。明天呢，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中午前后呢，略微感觉有点热。这个事儿的话呢，应该说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因为明天30度的这个高温实际上并不是很高，况且这空气湿度又不大。这个整体来讲天气还是可以的。从周五夜间开始，新一轮的降水又开始了。因为什么呢？前期就是在这个周五的半夜前后，应该是前面是冷空气影响，后边是台风槽影响，所以的话呢，这次降水应该说呢，这个来的是比较突然，因为这个台风的路径预报应该说现在也是一个难点。那么呢，就目前的这个资料来看，有可能这个18号、19号啊，受台风外围的云系影响，会造成北京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整个这个京津地区，恐怕都会受这个影响。具体这个哪个时段哪些地区降水量大，因为现在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请大家还要及时了解这个临近的天气预报。作为其他地区呢，应该说在这个东北啊，由于受这个摩羯的影响，这个气温呢这段时间下降比较明显。那个比如说哈尔滨吧，常年入秋时间应该是8月17号。实际上来讲呢，从今年这个8月11号开始，哈尔滨呢已经连续3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了，秋天呢正在一步步向哈尔滨走来。长春也是如此，从8月12号开始也就有了秋天的味道。目前呢，这个这些地区应该说呢，整体来讲还是这个天气不错的。 嗯， 降水呢也比较少，天气比较凉快，适宜大家去旅游。 嗯， 这个今明两天呢，南方的高温啊会逐渐缩减，其中呢，今天受台风这个贝比嘉的影响啊，华南高温将退至广西西北部和福建的西北部地区，明天高温范围呢进一步缩减，主要出现在浙江的西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这个湖北的大部，还有四川东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后边呢应该说 南方地区会有一个短暂的反弹，但是呢，这个受这个台风的影响呢，在这个华南三省区啊，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了，局地可以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所以呢，华南三省区呢，一定要注意台风这个对这三个省的影响，而且呢，山区啊，城市啊，内涝啊，这些现象都可能发生，而且呢，台风影响期间正好是天文这个高潮期，所以警惕这个风暴潮叠加带来的这个天文潮对沿海港口啊、海堤以及相关设施造成的危害。所以说呢，近几天，华南三省呢，大家都不要去了。如果想这个出去旅游，还是到东北去转一转，天气又凉快，景色又不错。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主持人。 嗯，您一开始一说吓我一跳啊，原来是有雨来了哈。 对对对， 没事没事，有点雨水更怡情啊。感谢您的介绍啊。 好的， 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我这一屏幕啊全都是事故，要跟您一一道来啊。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五元桥路段6公里处的交通事故已经现场处理完毕了，但是受事故的影响呢，目前四元桥到五元桥路段交通运行压力仍然是比较集中的。另外呢，京藏高速北郊农场以北出京的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拥堵。北五环的上清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有事故，东五环的大黄庄桥、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持续车多，反方向的平房桥北向南也有一起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七棵树桥，还有东六环的徐庄桥南向北也有一起事故。再跟您说一下啊，这个京藏高速的北郊农场桥以北出京方向，北五环的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向北，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的大黄庄桥、远通桥、小交亭桥南向北，还有东六环的徐庄桥南向北都是有事故发生，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马上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个有朋友说了，说我刚进来听节目，意思是今天节目有梨子团购吗？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今天团购的东西有点多， 好多东西。哎呀，太有商业头脑了， 那真是。 等梨子出来了之后啊，九月中旬人家那采摘节才正式可以开始去，那个时候的梨子应该是最好的啊。到时候咱们有机会的话，带着大家伙咱一块儿品尝品尝。 是的， 是吧？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有问这个吃饭的地儿，两个人的，还有这个房山附近的有什么吃饭的地儿，还有说东戴河哪片沙子好啊？ 对， 咱们让这个小编啊直接都私信回给您，让您看着也方便。 是的， 接下来咱们继续在大兴玩一玩啊。这两个地儿我看了一下，哎呦我的天呀，这内容也是极为丰富。我们请出第二时段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大兴区安定镇甲上农庄的经理陈静，欢迎陈静。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陈静。 哎，还有北京精彩盛方专业合作社的总经理刘洪波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您好。哎，我这一看啊，我先说这个甲上农庄啊，我的天，这除了梨，人家还有樱桃、苹果、葡萄。现在樱桃采摘已经结束了。哎，现在如果去咱们采上农庄的话，就甲上农庄的话，能采点什么了？这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正好是梨子下来的时候。 哦，梨子下来。 对，梨子下来的时候。采摘的时间是从8月中下旬一直能持续到9月底。像我们农庄的梨品种是非常的丰富。都基本上是日韩梨跟欧美梨。像咱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黄金梨、圆黄梨、风水梨，这是大家可能都听过的。那还有一些大家在市面上不常看到的，比如像雪青梨啊、康富伦斯啊、阿巴特呀，这些品种的梨，这些都在我们的原装里头。 哦， 真高级。 其实呢，那静儿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哦， 庄主 哦， 是吧？ 久仰大名啊， 真的是。 庄里人不少啊。 咱们庄有多大呀？ 我们的面积呢是200多亩 啊。 算上我们合作社的面积，差不多有2000多亩吧，种的全都是果树，好吃的。 哦，合作社这个名字我都好多年没听到过了。 真是 是是是是是、 啊、真是。 哎，那咱们那儿也会有采摘类似这样的活动吗？ 会有采摘。这周六日吧基本上就开始了。因为园区有很多品种的梨，它的品种都不一样，成熟的时间也不一样，基本上每个品种成熟的时间差不多能持续在10天左右。所以说大家不管是8月底去还是9月初去，都能采到。 都有。 对，都能采摘到梨子。 明白。好，除了采摘梨子的话，我们还能在你们那儿干点什么呀，庄主？ 我们那儿有吃饭的地儿，有吃饭的地儿，也有葡萄。 庄里吗？ 对，在农庄里头。 是什么呀，庄主？ 像我们特色的有很多特色菜，比如像四喜丸子、铁锅炖大鹅，还有拌马尼菜，基本上都是园区里的食材自取自足的这种，非常非常的纯天然。那我就说说两个比较有特色的吧。 得嘞。 像四喜丸子，这个丸子除了是纯瘦肉做的以外呢，还里面放了马蹄莲，就是我们所说的荸荠，还有一些山药，这些都是补气的食材。它吃起来的话，就是味道非常鲜美，而且还会有一种声音，就是特别脆，咔咔的响，就这种程度。还有一个是铁锅炖大鹅，像鹅的话呢，都是我们农庄自己养的， 真好。 基本上都是1年半以上才出栏。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秘制的这种酱料，经过4小时的小火慢炖。这样的话才能出锅给游客。 哎，但是如果要是这么长的话，这么长时间的话，那比如说小胖说了，我要去庄里玩，那我中午就要吃这个铁锅炖大鹅，是不是他就得提前打电话，你们就能开始给他做？ 他得需要提前预定， 对吧？ 提前预定一下。 如果他11点到了，就直接说我中午要一个鹅。 那没戏，您晚上吃吧，我现在给您炖上， 对吧？ 越炖越好吃。 对, 对， 是吧？ 都需要提前预定。 哎，那咱们那儿能住吗？ 住宿我们现在没有开发这一项。住宿暂时住不了。 也是。 带帐篷呢？你们那儿地儿挺大的。 有专门的一片30亩的榆树林，可以烧烤。烧烤自助，然后可以自己带帐篷。特别适合家庭啊。家庭老人孩子非常适合这类人群游玩。 那怎么去啊？ 我们那儿咱们自驾路线哈，先说一下自驾路线，走京台，在京台的话是在青云店出口出，那要是说走京开呢，是在南达红门，那个出口出，如果是咱们坐公交车的话呢，可以坐地铁到咱们的黄村，坐那个地铁四号线到黄村， 坐到终点站吗？ 坐到黄村火车站下，然后有一个星十七路、星三十五路，都可以到达我们那个地方， 就直接到在那儿了， 直接到，那个地方叫后安定村。 后安定村， 基本上一提的话，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那个贾商农庄，只要路线到达了，一问都有知道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梨获得了好几届梨王奖，都是非常有名气的。 哦、原来梨王在你这儿呢。 我们获得了四届梨王奖，像最早我们2002年就拿到了中国梨王奖，那紧接着2010年跟2012年，获得了中国梨王奖跟风味皇后奖。而且我们还是2008年奥运推荐果品的指定供应商，像那个2017年，我们参加了京津冀红石沟杯梨王争霸赛，我们有9个品种都拿去参奖了，参赛了。那我们获得了9个果品都获得了奖项，像果王奖，1个果王奖，3个金奖，4个铜奖，还是这个他得到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而且 装够厉害， 对，回头客特别多。 那我就得批评你了啊！上一节人，对吧？人张书记当时说就关于梨王的，你当时就应该赶紧从导播间推门进，我们是梨王。 我刚才应该赶紧冲进来。 低调，低调。 哎、我这不是得替庄里说句话、 哎？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行嘞，这跟庄主聊完了，咱跟社长聊一聊，好不好？这是咱们 彩玉 精彩盛方专业合作社。 对对对， 咱这个是不是也类似于像庄里也是能够采摘什么 的？可能我们是一个合作社，但是我们是一个以村集体的形式来做的，因为我们村呢，山西营村，从这个名字它就有由来的。 对对对， 因为山西营村呢，它为什么叫山西营？因为我们整体村域都是从山西移民过来的。我们采鱼呢有一个说法，因为采分布在凤河两岸嘛，凤河两岸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呢？叫凤河多少村，山西多少县。也就是说呢，凤河两岸的这些村庄呢，都是以前移民的时候为了怀念家乡，以山西的州府郡县命名的，唯一只有我们这个村是以山西省命名的。据这个祖辈相传下来呢，应该是我们是第一个村移民到采玉的，到凤河岸边的，所以我们呢为了怀念家乡，我们村的先人呢可能就以山西老家的名字、山西省的名字命名了。结果后来人呢，他就以不能全叫山西呀、啊， 对对对， 所以呢他只能以这个州府郡县来命名。而且呢，我们这个村呢，已经在1999年就已经是市级民俗村，所以说呢，无论是从规划呀，现在从文化理念方面还保持着很浓郁的山西风格。但是呢，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已经是可能是山西移民的怎么说呢，和北京人非常好的一个，和北京文化的非常完美的一种结合。 是的是的， 到村里面你不光是有吃有住有玩，包括他们上半场说的这些采摘品种啊，像庞各庄的梨，我们这也有老梨园啊。我们梨园是在明代有一个和梨园，和梨园呢这个园子园区大概有300多年的历史，300多年的梨树，100多年的梨树，200多年梨树，我们也有大概1800株。这个我们也有。而且我们村子最出名的物产是什么呢？是大白杏。 杏啊？ 银白杏。据我们调查呢，应该是北京市最大的一块银白杏的生产基地。银白杏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它个头呢那也非常大，应该那我们4个馅左右能达到一斤，也就是2两左右的馅。 那可真不少。 但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啊，因为咱们可能也是这个民俗村呢有这些历史的这些底蕴，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每年到杏采摘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在市场上很难见到我们的馅。所以说，因为只要想品尝，只能到村里去采摘。这个馅儿呢，因为这个可能是 供不应求呗， 在京南地区，不光是京南啊，在北京地区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前几年呢，我们这个是去做过商超，也做过超市和新发地，咱们那些果品市场。我们的馅儿啊， 只要拉到市场上，这长期做果品的这些商人，他尝一口他就知道是哪产的，他绝对和别的地方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哦， 不错不错， 非常好的。 就是彩玉，因为上周在做节目的时候，彩玉的领导来做过直播， 嗯， 然后我对彩玉有全新的了解，因为不光像刚才我们嘉宾说的，就是他跟山西是有渊源的，其实通过这条线你能想到的很多东西， 嗯， 因为这些都是跟文化挂钩的，比如说第一，面食肯定好吃。 哦， 山西嘛，对吧？ 真是。 当然一会儿可以让嘉宾再来说说啊， 对对对， 这个可以再说， 嗯。 第二，因为原来山西的很多文化都带到这边来了，比如说他在那边还有地方你可以专门做陶器。 哦， 啊，就手工跟人鬼情未了似的。 你像我们采鱼的黑桃，那现在是非常好的， 对吧？ 非常有名气的。 但是今天你一来我就想了，因为那边现在马上要做他的葡萄节。 嗯， 啊，每年都在做葡萄节， 十八号 做了好多届了， 葡萄节。 然后现在又知道除了葡萄之外，比如说梨呀、杏啊等等，这些也全都有。 对，采鱼的葡萄面积是非常大的，因为品种也特别多，它大概有100多个品种啊，不完全统计。 嗯， 但是像我们园区也有，我们的葡萄玫瑰香以玫瑰香为主，这是采鱼最古老最原始的一个葡萄品种。 嗯， 而且呢广大市民也非常喜爱，然后这个品种大概我们的园区的葡萄就有100多年了。 嗯， 但是在采鱼它不算很， 是的是的，是的， 不算年龄大的。 所以那天领导就跟我私下说，说维子，那个等我们葡萄节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咱们都去，然后现场可以 PK， 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品种，然后你背过身儿你就尝，尝你能脱口而出，只要有对的，免费拿走。我说哥，我永远对不了这么多种品种，我只能说，嗯，这真甜，哟，这挺好吃的，我只能说这样的话。嗯， 不，采有很多特色品种是让品尝以后肯定不会忘记的。采的玫瑰香的味道。哦，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 嗯， 然后这是可以品尝出来的，包括金手指啊这些高端一点的葡萄，这个是因为，马上18号的葡萄节就开始了，欢迎大家呀，有时间去采阅，来亲自来品尝一下口感， 真好，真好， 嗯， 真好。 哎呦，一会儿来问问这葡萄节， 嗯， 马上到根儿了，这不是明 周末 后天， 对 对， 周六咱们就开始了，是吧？ 对对。 哎呀，好，咱们这样，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来说说咱们这葡萄节，而且除了葡萄节，还有点什么吃的、玩的、住的。我发现您那儿能住，是不是？大家住的也是山西风格的那种院落， 对对对， 是不是？一会儿咱们再说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听众朋友特别可爱，听着节目的时候还给你们出主意啊！你刚刚不是说纯肉做的、纯瘦肉做的四喜丸子？你说纯瘦肉不好吃，你得加点肥的，肥的还得多点那才香。 嗯，农家饭一定有人独特的地方。 对对对， 一定好吃。 嗯， 是吧？ 对对，我们除了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特色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野地里的拌的玛尼菜。 嗯， 这个就是我们直接从地里，然后让工人提前摘出来的。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再经过师傅的这种烹制。然后这些都是大家不常吃到的。 嗯， 还有我们那个桑叶，因为我们那个安定镇啊，就是盛产桑葚。 哦， 那我们有一些桑叶包子、桑叶丸子这些， 这个都是需要大家自己去品尝， 就地取材。 对，就地取材的 多好，离得不远，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似的，真的 是。 来吧，咱们再说说那采摘节呗，因为马上就到根儿了。 嗯， 采摘节都有点什么活动啊？您跟我们说说。 采摘节每年的开幕式啊，那是非常热闹的。 嗯， 可能就采于每个园区啊，包括采于当地的这些物产啊、特产啊展示。包括一些歌舞活动啊，还有一些文化活动啊，是非常丰富的。 嗯， 因为像我们采鱼呢，在民俗旅游、民宿旅游，在这个我们有一个采镇里有一个大规划，叫营文化，就是可能镇领导就是已经经过几届镇领导的在组织策划的，所以我们围绕我们采寒凤路呢，我们园区也在寒凤路两侧，有很若干个园区，我们而且呢，我们都达到了市级。这个采摘梨苑的生态梨苑新业态的标准，而且呢，产品呢在无公害方面，有机，绿色这方面，我们是基本上每个园区能做到这样。 嗯， 因为采鱼呢，也是因为大兴区，可能也是咱们北京市食品安全区首批确立的食品安全区，所以我们那儿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游人也非常多的，包括我们园区，我们山西营那个杏林文化园呢，每年从四月初。清明节之前，清明时节雨纷纷嘛，就到那时候看杏花的时候，到那时候呢，我们那儿就以很多游客来了。 嗯， 主要但是那时候没有果品采摘，一般的就是蔬菜和野菜，像什么马齿苋呀，什么苋菜呀，什么玉谷啊，什么白花菜啊，有很多不知名的，就是说这个我也叫不上来那么多名字，因为这个野菜品种很多。 嗯， 所以呢，很多市民来采摘野菜。和咱们这无公害蔬菜， 嗯， 因为他吃的放心，而且我们呢每年都做这些无公害的蔬菜的这些宣传，让大家让游客到园区以后知道什么是安全食品，什么是无公害，是和市场上的蔬菜水果的这种区别， 嗯，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采鱼做的这些家园区的一个亮点， 明白， 所以说现在呢游客越来越多， 哎，波儿。咱们那个山西营那漂亮吗？做的？ 山西营呢，我们从村庄规划来说呢，可能在大兴地区，甚至在咱们北京市啊，从整体规划来讲呢，都是非常整齐的。每街道呢是非常通畅的，而且我们的村容村貌呢，也保持了以很多山西的这种民宿风格。 哦、 你比如说，以前那个山西建筑上有的这个箭朵。这箭朵呢在我们这边呢可能又通过北京又加入了一些北京元素，有一些改造了，而且呢包括这个咱们整体的这些民宿啊、也是按照这个风格来做的， 嗯， 包括吃啊，刚才说到吃了是吧， 面食， 对，面食是山西可能传过的，我们这些通过移民到北京以后，你比如说我们也有改良，山西有刀削面，但是我们山西有水揪片，我们有一锅鲜， 嗯， 这个一锅鲜的品种也很多， 嗯， 像排骨啊， 嗯， 啊，猪肉炖豆角啊， 嗯， 这个牛肉啊，它这些是非常多， 吃的特别多。 嗯， 哎，最后一个问题， 嗯， 市里和庄里都能烧烤吗？ 这个是必须的， 都 可 以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 好，行了，默默可以放心的去了啊。还有8月18号过生日的安静的美少年，人家专门弄了一个节啊，给你过生日，去吧。葡萄节的这个活动有很多，刚刚介绍的可能只是其中的几个小亮点。 对对对， 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包括我们葡萄节应该还有音乐节。 嗯，哦呀，太好了，来吧，感谢两位的做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本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有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你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刚刚我们跟大兴的好多朋友一块聊了聊大兴的几个好玩的地儿，真是不知道大兴地儿太大了，好玩的太多了。 是， 还有朋友，这是带着一家三口啊，来跟我们推荐说啊，你们去那个彩玉葡萄节，玩完之后还可以到我们长子营去雅鲁谷热带植物园。我听说那个植物园也挺漂亮的， 特别好，而且一到门口载歌载舞欢迎你， 还真是。 然后边上就可以去吃那个。就是上次说的面条啊，包子饺子呀，还都在边上，很近， 真好真好。这个默默也说推荐一个农家乐吧，周六住一宿的。其实您就，我觉得建议您就大兴得了， 是 这么多地儿能吃能玩能烧烤的，能采摘，多棒啊！又赶上他那个葡萄节，葡萄节上拿出来的葡萄肯定比您平时在那儿买的好贵好贵的葡萄甜得多， 是 真的啊。就去那儿吧，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周五就是七夕了嘛。 是的， 我们得找一个特别懂浪漫的人来跟我们说一说七夕应该怎么过，除了吃能不能带着去看点特别的东西，是吧， 能不能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然后当时说什么人家都说爱度。 哎呦我的天，这个他最拿手，真的说了好几次人家都度啊。 他是百度的是吧？ 来，我们请出来自百，不是那个哎，畅销书作家、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度啊，不是，我是超级小包子，超级小包子。 一般不都别人说度吗？ 对，我也度，我主要是抛砖引玉。 好度又度啊， 好度又度，怎么总是你啊？ 来来来，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就得让小包总得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些景色呀。环境啊，又适合表白的呀，这些地方。就算比如说很多朋友说那明天就是这个特别的咱们啊应该过的这么一个节日了，但是来不及了，没关系，由超级小包总介绍介绍，说说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 对， 因为昨天嘛，我看好多的公号都开始给大家规划十一期间怎么调休，最后就调出十几天的休息。哎呀，这个时间值得 呀！ 还是最好还是先辞职是吧？这样就时间就长了。 啊，别别别，那就彻底玩去了， 就玩去了。 是这样，明天啊，因为是个特别的日子，而且这数也比较不错，我估计明天肯定求婚的不少。 哎，应该 对不对？ 应该 求完婚，你是吧？人家答应了，接下来就可能是办婚礼啊，对吧？在哪儿办？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可能跟原来我们结婚不太一样了，人家可能不大操大办的，或者说摆完之后人家就直接度蜜月去了。我觉得小包子今天推荐这些地儿都挺适合度蜜月去的， 就是肯定浪漫吧。 对肯定浪漫。 对， 我觉得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嘛，这个已经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京郊呢刚才我一听这个一直在说梨，哎呀听起来我就都饿了，然后咱们就说点远的吧。这个我觉得 如果说你想度蜜月，有一次蜜月旅行的话呢，热带海岛有几个，就是它就代表着浪漫的情节。 嗯， 比如说像这个啊、我还得提一下那个我最熟悉的澳大利亚，因为那地方太叫 iconic， 就是太明显了，那个心形的礁。新型的大堡礁，新型的珊瑚礁，然后你从飞机上看的时候，那个据说成功率，哎呀，那真是矮度的几率非常非常高，那这个备胎都能转成正的，就是这种感觉 啊，成功率这么高呢？ 因为女生嘛是很感性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她的这个各种很嗨的情况下，然后你夸裤裆柜那儿夸掏出一个戒指来，这种情况是其实很浪漫的。然后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那直升机本身也很贵啊，这一说这个小胖可能就知道了，这是他最擅长的啊，就是很贵的直升机，知道吧？ 没坐过呀， 但是你买得起嘛，是吧？ 哎呀，谢谢 好、 啊、 是吧？ 多好的祝愿啊！ 好多好的祝愿啊！祝你们这个。百年好合啊！ 哎，谢谢。红包呢？ 红包不是，这已经当时住时候就已经给过了、啊。 谁说的？没看着， 我微信上给你发过、啊， 没收着，退回去了都。 九毛九，然后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个不光是这个表白的成功率非常非常高，而且呢，我很多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作为选择这个度假的地方呢，蜜月旅行也非常合适。因为除了这个新型礁你看一下之外，在它周围的那几个礁呢，实际上有几个岛现在开发的都非常非常的浪漫。然后呢，马尔代夫是那种就是一个岛一个度假村，一个岛度假村。这个呢，澳大利亚呢，它是一个岛上有几个这种非常豪华的酒店，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隐私非常私密、 哦、 然后这样的话你去了以后，如果你住在它最好的两个酒店的话，就是在那个圣灵岛上，住在最好的两个汉密尔顿岛上，基本上你不会有任何人打扰。 嗯， 然后海滩，它每个岛上的海滩多了去了啊、酒店都有自己的私人海滩，有点像那种三亚那感觉，但是比三亚人少得多，就比亚龙湾那个人少得多得多， 那比大东海更少。 那是大东海呢，就已经是旅游景点，那就全是游客的。那个不说了啊，那路边上的烧烤，反正就挺贵的啊。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呢，岛上基本没有，叫什么汽车，没有发动机这种汽车，全都是电瓶车，就咱们那个高尔夫那种小球车， 哦、肯定很环保。 对，它非常非常环保，所以你在岛上你根本听不到那种喧嚣啊。就是很多人文的那种东西给你造成了破坏。汉密尔顿岛呢，去年开始呢，就是价格有点上扬，因为那个台风把周围的岛全摧毁了，汉密尔顿岛摧毁一大半。今年开始，附近的两个岛现在渐渐又开始，胡克岛啊，还有那白日梦岛都开始修了，也有度假村。所以呢，大家去的话呢，建议你们去看看旁边那几个岛，它一修起来，那汉密尔顿岛的价格又下来了。然后呢，汉密尔顿岛相对人还是更多。如果你想特别特别私密，就去刚修好这两个岛，完全没人，就是一片白沙滩，然后就你一个人在那儿站着。这种，咱们就不说婚纱大片了，你爱拍爱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拍， 哎， 特别漂亮。 那它离哪儿近啊？ 那个地方在离澳大利亚大陆架就是一个叫埃尔利海滩的一个小镇最近。那么飞机呢，可以直接飞到汉密尔顿岛上。这个是从布里斯班啊，从很好几个大城市都有直飞的汉密尔顿岛一个私人机场。如果你飞到大陆呢，会便宜很多。然后呢，就是直接飞到一个叫普罗瑟派恩。那么这个呢，就是比较远，但是很便宜，因为在大陆毕竟不是岛上嘛，资源不是那么有限的话，大陆上现在有很多住宿啊、度假村特别豪，同样的价格能住一个三室一厅的那种度假公寓。同样的价格在岛上一个酒店标间 哦， 就这么豪。 是坐大飞机还是小飞机啊？ 这个都是大飞机。岛上你别看那个飞机场不大，但是它那个飞机A320 可以降、 那 737，这就是标准的， 对， 标准跑道，这没问题。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77W， 这几款机型飞的最多是 77W、然后呢，唯一的就是它那个行李架可能有点小，好像是20公斤。 其实对咱们，我觉得国内旅行已经够了、 嗯、 啊。他一般二十公斤是不允许加行李的， 嗯、 别的地方呢可以，你不行我罚款嘛。人、 嗯、 这个20公斤超了，咵给你扔下来啊。 哦、就是唯一啊，有几点要注意。 嗯， 就是你去这个地方，你要提前的做好时间安排。 嗯， 就所谓时间安排，因为跟澳大利亚季节是相反的嘛。 那对， 对吧？所以你要说，哎呀，我想下水， 嗯， 或者说穿的衣服，因为婚纱嘛，要去那边拍照的话。可能时间上要选一下。 对啊、其实还好，因为为什么推荐这边呢，也是因为它其实一年12个月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反而咱们这边的夏天，那边是冬天的时候呢，它还相对比较凉快，因为它是热带。 哦、 然后季节呢相对还就稳定一些，下水就是比夏天要低个3-4度，但是也能下。 就是也能忍。 对，也能忍，就是如果特别怕冷呢，你就穿一个那种就是几厘米的那个湿衣嘛。如果是正常来讲呢，反正光着膀子下去你游两下，这个温度就跟咱们游泳池里的水说哟今天水有点凉，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一点都不冷， 扑腾两下就暖和了， 扑腾两下就暖和、嗯、再扑腾就热了。 不过就这个说个题外话，因为前两天在录音的时候录了一个那个新闻，然后说因为马上要到11了嘛，小长假、 嗯、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都把8月15啊，然后跟11的，然后一倒休，然后就时间就相对长、 嗯、 然后说现在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黑旅行社，他在就是变相的他在讹你。 哦， 啊，人家推出来的那个叫尾单 啊， 就比如说、 哦、 好了，我现在马尔代夫现在还有10个尾单， 哎呀 便宜， 最近经常有这种。 但是实际上他把这个当成一个卖点，但是如果要是真正明眼人一看就觉得他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 嗯、 一定是最便宜的钱然后带你去购物的。 哦， 你想像马尔代夫那个5晚6天， 嗯， 尾单你知道他卖多少钱？ 怎么也得卖4-5千吧。 3000， 那这机票都打不下来了。 对呀、啊、你想往返机票就超过6000了。 嗯， 那你想你要再到那边，哇，住人家岛上那得多少钱啊。 嗯， 后来说有人就这3000， 嗯， 觉得一看、哦、太值了，尾单、 嗯、 去了以后说到那边是专门住在一个岛，说这岛呢就是当地人弄的自己的农家乐。啊，就比如说小胖家弄了一农家乐、 哦、 我弄了一农家乐，小包总弄了一农家乐、 哦、 然后大家就住那儿去，然后说好就这些钱。那你要是说想真正到人家那边有水上屋啊，或者你要玩跳岛、 哦、 自己去吧。 好、哦、 跳岛玩完了以后您再坐船回来到我们这农家乐来住了。哦，你想想 什么都不管。 那当然了，3000、 哎、 那怎么管啊。 那他这个我一直以为是尾单，是就是说比如说他这团有一个人临时签证出你去不了了、 嗯、咱们正常理解是这样。 对，我一直以为是这个、 嗯、但是你想他这不是又变相的 消费陷阱。 是的， 就 是 消费陷阱。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别图便宜，他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 对，但是这尾单我觉得也二说，就比如说一些大的旅行公司、 嗯、那可以， 那可能问题不大。但是说句实话，大的旅行公司尾单相对很少， 很少， 几乎都是朋友圈消化。 嗯， 可能市面上您很难能看到了。 你想，人说了这个马尔代夫的这尾单20多人， 哎呀， 你怎么会尾单有出那么多人了、 哦、尾单还出团购了， 18人成团、 啊、这就是、 啊、 那这肯定是假的。这不用想。 是 嗯，得嘞，好，这样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呢让小包总继续带着我们去浪漫一把去啊。这个一会儿也可以让小包总分享一下自己的求婚经历啊、 嗯、 到底成功过多少次啊。 我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备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栏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你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啊。来，那个包子， 嗯哼， 求婚成功过多少次啊？ 一次还不够啊。 哦，一次还不够。 你这老给我挖坑，这不对啊。 一次还不够。 人家伸出了一个手指的。 对。 就是一直求着。 一直求着。 我明明想说一辈子。 啊，一辈子。一辈子。 您这浪漫。 说错了，不是一直，是一辈子。哦、啊、哎、对。一次就成功了。哦、所以说那个前面失败的都不算。 哎呦、 哦。对。所以说、 哦。前面还有那么多呢。 啊，这事儿就这篇翻过去了。对，这篇 翻得 过 去吗？ 翻得过去，翻得过去啊、哦！其实这个很简单啊，这些给这些失败的朋友们啊一些经验和教训，就是首先那个感情你一定要丰富，你到底酝酿够，然后再一个就是，首先是你得有感情基础，对吧？哦、再一个就是你要选好这个机会啊。我有一个朋友，这真事儿啊，真事儿，我有一个朋友，不是我啊。他真不是我， 越描越黑了。 特别好一朋友，他呢当时跟他这个现在是媳妇儿了，求婚，然后呢选了一个。他想了一个特别浪漫的地儿，然后他就带他媳妇儿去坐了一个那个缆车，那个是世界上最长的户外缆车，特别漂亮，然后底是世界上就大堡礁那边唯一的热带雨林嘛。他们本来不在那儿专门旅行去的啊，就是我说的那个离那岛不远，然后坐上去了，戒指都选好了，选了一个玻璃底儿的，多漂亮，就底下就是那个是可贵了，我跟你说，比一般的贵五倍，然后两个人就包了一间，等于他付了六倍的这个票价，把那个包厢给包下来，然后戒指也揣好了，等上到第一节中间那点儿景色最漂亮的时候，那天天气非常好，然后风景如画啊，想的所有一切都完美，结果上去以后呢，他这夸一下一出去，那底下不是透明的嘛，然后呢他那个当时的女朋友就吓得抖如筛糠，就恐高、 哦、 结果一直抱着那个柱子连话都说不利了，他就这你怎么了，说我害怕，要不咱下去吧，说完了这开工没有回头见，你只能上去，要不咱们坐火车下来，说那还有多长时间，说这全程得20多分钟啊，20多分钟，然后就全程就一直最后变成了一个倒是也成功了，就相互依偎、 嗯、特别、啊、 对，但是那个戒指一直没掏出来， 嗯， 所以呢就是他那个朋友特别悲剧，他掏了两次，就是他两次求婚都没成功，就是他一看这时机不对，就连掏都没掏出来。 其实他真是应该换一个地儿，因为我记得澳大利亚应该有一个粉颜色的是湖啊， 没错没错， 哎，那儿应该很漂亮。 前一段我还刚去过那粉湖，也是可以坐直升机过去看，因为从直升机上看特别的壮观，就是如果你从旁边看天气好的时候也是粉的，但是那种震撼就跟那个从直升机看那个心形礁一样，它还是很壮观的，那种震撼对于女生来说也是无法抵挡，你看这上帝有一颗少女心是吧，不如你就在这儿就度了吧，啊，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在西澳大利亚，就是去那儿有点贵，嗯，就是那个地儿，因为它相对离的这个大城市等等都比较远，离得最近的是博斯，从博斯开车过去得四个多小时，最近的一个粉湖得4个多小时，然后你还得再上去啊，飞机起来，前提是你得先确定你这个伴侣是吧，不恐高，一定得确定好。我现在发现了，因为很多东西你想的很浪漫，但是现实实现起来有可能天气原因啊，风大呀，然后有蚊子呀等等的，其实都很影响这个浪漫。 对，但是我觉得也挺好啊，因为你求婚嘛，大家都想着我这个要完美，但本身就是婚姻完了之后的生活，它就是存在着不完美，存在着缺陷的，就从最开始的不完美让你慢慢的去融合，让生活协调的能够好像看起来完美，那已经是非常好的日子了。 对 啊， 这也是一种融合嘛。 对对 对， 挺好挺好、嗯、啊，不成功变成人嘛。 嗯 来， 听着还是不对。 除了这些特高的地儿，推荐一个适合求婚的地儿呗。 适合求婚的， 就是怎么着肯定都没问题。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还是咱就捋着澳大利亚说了， 行， 正好就说到那儿了。 好， 那个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离布里斯班特别近，坐船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有一个岛，俗称叫海豚岛。然后在这儿呢，每天大概天黑的时候，就是暮光的时候，然后这个会有海豚，野生海豚游到岸边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海豚 是 很聪明， 都会往这儿。 对，海豚很聪明，所以呢，多多少少的，多的时候十几只，少的时候五六只。然后呢，这是一大家子，反正他就到点就过来，就反正就蹭饭。海豚是很聪明的啊，而且这些人呢，为了保持海豚的野性，他们每天你在岸上排队可以喂这个海豚，免费的，只要住在岛上就可以免费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呢，每人一条鱼喂海豚，他们只喂海豚食量的 20% 到 30%。 嗯， 所以呢，海豚还是野的，白天那些您自己找食吃去，就晚上这顿我们管。 嗯， 所以呢，这个已经形成一个惯例，也形成了也是岛上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叫什么呀，叫旅游的这么一个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免费的。这是最重要的，你就排队，反正上岛第一件事，那个码头旁边小房子，你赶紧去订，就是先要个号， 哦， 然后有号就有你，没号，对不起，你到那儿现排队，那就看你运气。 因为你想，人鱼是有限的， 对，鱼是有限的，海豚吃饱了人就撤了，这确实是，人家吃，你想那晚饭到那时候也就那一顿吧，要是夏天基本就是那点就是夜宵了，因为那个等天黑的时候，所以那顿也是有限的，吃完人就撤了，那轮不上你，那对不起，这海豚是野生动物，我们也控制不了它，啊，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赶上一个。真是求婚的，让我给见证了一次特别浪漫的事迹。我喂完以后呢，我就不甘心，因为他就给我一条鱼嘛，然后我特别不甘心。后来他旁边就是在码头上修了很多看台，就是他就在水里面，旁边就是一长长的栈桥，然后你在那个栈桥上面有那个看台，你就可以坐在那儿看看别人喂。反正我也不过瘾，我就坐那儿看呗。然后就在我前面，我就看这男的手里拿两条鱼。我心里就特别，我就觉得凭什么他就能两条， 就是， 还离我们最近这一道， 就是 人离着这灯特别近，聚光灯打着你手里两条鱼， 羡慕嫉妒恨， 凭什么？然后一条鱼夸喂完之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说就看他喂不喂，他要喂第二条鱼，马上我得跟那旁边的工作人员说，就这男的喂完以后，一条鱼喂完了。他就跟旁边这工作人员一使眼色，哭灯跪地上了，就跪水里了。因为那水大概齐腰深，就是很浅很浅的水。 哎呦！ 然后他哭灯跪水里了。然后我当时第一没反应过来，我说什么意思？这喂一条鱼就现身了。结果 人等美人鱼 呢，掏出一个戒指来。 哦。 然后工作人员夸这时候就围上三个人，家早就已经买通了所有周围的工作人员。然后就开始有拍照了，有奏乐的，然后就旁边就我就说，这求婚的求婚的，然后旁边看台的人才发现这件事儿，然后就大家就开始起哄，就 yes yes yes， 就那意思，就是就答应吧答应吧答应吧，最后那女的当时就哭 的来地影，来先进广告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居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啊！今天呢，咱们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些浪漫的地方， 是 啊，做一些浪漫的事情。嗯，但是今天这路况怎么了？我们一聊浪漫，怎么哪儿都是慢的呢？ 嗯， 很多很多的事故路段，所以要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放慢车速啊，慢慢来。堵车呢，别堵心，别着急啊。 是的，嗯，哎，刚才咱们围着澳大利亚转一圈。咱能从澳新出来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咱还是回到北半球吧，是吧？但说点咱们北半球的事儿啊。我觉得因为大家一说浪漫，很多朋友可能先想到比如说法国人，他们就比较喜欢浪漫，没事老谈恋爱什么的哈。所以呢，其实现在呢，普罗旺斯这个薰衣草那个花期已经过了，所以现在去普罗旺斯呢，不如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更小众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童话小镇在法国南部，其实这个地儿也在法国南部，跟这个瑞士和德国交境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科尔玛，科尔玛，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怎么说呢，童心未眠或者说浪漫都可以的那么一个小镇。然后这个地方是当时宫崎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作品叫哈尔的移动城堡， 嗯， 里边那个原型里边那房子都长得那样，跟那个移动城堡里边那种一样，就是底下没有那个轱辘，没有翅膀啊，所以这个地方我感觉特别的浪漫，而且现在去正好是季节，然后每家每户都会在自己的阳台上挂上各种各样的花，自己家门口虽然不大，但是他会把用各种花啊草把自己的门口庭院装饰的非常非常精美。这个小镇子不大，开车进不去，只能走，然后这个地方完全靠步行，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走完了，然后里面你可以吃啊喝啊玩啊乐啊，然后在这儿你可以，我觉得在附近可以住一晚上，然后体验一下这种浪漫的夜晚。这是法国的一个小众，当然那个很多朋友肯定去，肯定从巴黎出来，然后巴黎进，然后尼斯啊，然后这样一条线也是可以这么走的。然后你出来以后，你可以不从巴黎进，不从巴黎出，再往南走就进瑞士了。然后其实给大家推荐，瑞士也有很浪漫的地儿，比如瑞士的这个洛桑，我觉得洛桑是一个，因为它守着日内瓦湖，很多人说啊，日内瓦湖就应该看去日内瓦看嘛，其实不是啊，日内瓦湖全境都在洛桑管辖地区，所以你真正看日内瓦湖最漂亮的是洛桑，对面就是雪山，对面是法国的雪山，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浪漫，平常就算现在过了九月份，山上就有积雪，你能看到这个雪山啊、倒影啊、大湖啊，我给大家推荐这些地儿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儿人比较少，像巴黎这种比较大的这种热门旅游城市，尤其现在暑假，人可能会比较多，所以我推荐这些地儿呢，永远是不会那么人满为患，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这种中国游客或者中国旅游团去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推荐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然后说起欧洲还有一个就跟咱们亚洲交界的一个地方，我特别想推荐，就是这个地方是伊斯坦布尔，就是土耳其，人家说叫蓝色的土耳其。为什么是蓝色的啊？可能因为他们那儿雾霾比较严重啊。就是这个呢，确实是我去了以后基本上每天都是那种雾啊，就那种感觉啊，很雾蒙蒙的。 嗯， 但是它的蓝色清真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就是那种淡淡的蓝色，然后对面是那个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两个东西长得特别相似，就是他说是教堂，但是明明就是一个中东式的建筑，居然是一个教堂，然后两个就隔修对就对着修的，然后呢这个大教堂呢底下还有地宫。反正我觉得土耳其为什么说它浪漫呢？因为你到了那儿，你就感受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风貌。然后这边是亚洲，这边是欧洲，浪漫的土耳其，我觉得浪漫的土耳其也是应该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 嗯， 非常非常的有这种感觉吧， 嗯 啊，然后土耳其还能坐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卡帕多奇亚，坐热气球，世界上现在著名的坐热气球的地方呢，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在缅甸，就是看很多热气球起来的地方。现在我身边所有朋友呢，公认的就最好的应该都是那个卡帕多奇亚。啊，几百个热气球同时升天，然后就看到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土耳其的话，除了伊斯坦布尔、卡帕多奇亚，然后你还可以去做一次这种公路旅行，啊，就搭长途车去做公路旅行。有人说，其实会不会不安全啊？等等，其实你别往那个南面走，别往南面走，就往这个西北方向走，因为它在这再往这个中亚这边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边境地区有一些这个纷争啊等等。咱们就不往这边走，还是往这个西北方向啊，往这些山区里走，往欧洲这边走，这边的还是不错的。 好，哎，捷克你去过吗？ 捷克我还没去呢。上次就差一点，我都到边上了，就那个布拉格，哎呀，我特别想去布拉格广场。 嗯， 就是我离布拉格广场就80公里， 哦，那很近了。 对，但是我在德国境内，当时就是没有车，因为我那车，我当时租了一车，都是捷克的车， 哦， 我那车的牌照都是捷克的，然后就没开过去，因为当时也确实因为时间紧张。然后我去了另外一个很浪漫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啊，比那个布拉格广场还有名，叫新天鹅堡。 嗯，德国。 对对对，很多人去是因为据说那个新天鹅堡是迪士尼动画片大家都看过吧，一开头那个迪士尼城堡的原型。 嗯， 修这个城堡的主人所有人都说他是个疯子啊，就是也有人叫童话国王啊，路德维希，有人叫他童话国王。他就是他，你想这人童心得到什么程度？他要修三座城堡，这是他的第三座城堡没修完，然后这个皇帝就被世人所反正隔绝吧，然后他自己也自闭，然后最后就离奇死亡。这是路德维希的传奇，到现在这个谜案未破。但是他留下的一个非常非常童话的城堡。啊，那个时候据说啊，我看了一个很严谨，德国人很严谨，我看的都是纪录片。路德维希在晚年的时期，就是他在他死之前，不是晚年，他就已经开始，就是自说自话，摆一桌子，然后这几位先帝全都是那个原来的皇帝，然后他敬他们几个酒，然后自己吃饭。有人说路德维希是疯子，但是我们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特别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人，因为他并不疯。他的所有决策，他带领他这个国家，因为他正好在那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他正好带领他的国家进入了一个，他每一步他都下的特别对。你说他是疯的，他点儿也太正了，所以他的每一个政治决策都是正确的，一直到他死，就是德国一直都是在他的领导下。所以现在如果德国史学家感激他，都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觉得幸亏他干了这个，德国一直走在工业革命的前端。如果他像其他的那些像丹麦啊等等那些国家一直守旧然后保守的等等，哎，这说远了啊，一点都不浪漫。但是呢，这个国王非常非常的浪漫啊，他就是他的一生就活在一个童话里。所以这个城堡，当你看到这个城堡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是哇塞，竟然在山，它是一个孤山，然后在山顶上修了一个城堡，旁边是群山环绕啊。所以在这个我见过有一个照片是从它周围的一个更高的山顶上就照过去，对面是湖，是一非常漂亮的一个蓝色的湖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更浪漫、 嗯， 对，就是因为这儿我去过嘛， 嗯， 然后你要专门去进到城堡，就特别像， 比如说咱们曾经看的一个动画片叫什么来着，这类似于啊，他看上了这个公主了，然后那个是一个怪兽，不是美女野兽啊，一说就、哦、 长发公主， 呸，国外的、 啊、国外的， 哦，我什么我的玛格丽特什么的，类似这种，他呢想进入这城堡，因为他是山和山中间，他专门修了一个横跨的一个桥， 嗯， 你要从这个桥咔咔咔咔咔走过去才能进入到这城堡， 嗯 啊，所以就让你穿过这个石头桥的时候，你就能够俯瞰到刚才小包总说的那个群山中间环抱那个湖，非常的漂亮 哦。 哎，就反正你一到那儿，你就觉得，哎呀，就是静止了，什么都静止了。如果那天的天气如果再好的话，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哎呦，真好， 嗯， 完全是一个童话世界。当你走进去，就是一个童话世界的既视感。然后呢，我去的时候呢，就赶上天不好。其实我作为一个摄影师，给我点蓝天白云嘛，就没有。但是呢，你反过来再一想，它那种周围云雾缭绕那感觉，实际上又是另外一种美。虽然那天下雨，但是照出来片子其实。除了我是要求色彩，我喜欢那种色彩更饱和更丰富的，但是那天呢我回过头来一想，它真的是在云山雾罩当中，然后在山中有一座孤城，然后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对，就是让你有一种穿越感， 穿越感， 就你觉得哎呀，我一进去以后瞬间唰，应该换一身衣服 哦、 嗯、 对，就是我就是那个美女野兽里边那个，我就是那王子，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那王子啊！哎呀，好险，嗯、 真好、啊， 对对对， 一年这么孤单的城堡， 嗯 嗯，你看这个城堡多孤单，以后我不要再让你孤单， 嗯， 嫁给我吧， 还多，不，你得说，就你一人住这么大房子， 对， 估计不会问，这说这房子是我的。 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我们全嘟了啊！ 别别别，你们也太现实了。 这过去的和皇帝的组团嘟都可以的啊！ 来来，我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九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刚刚说了说这个新天鹅堡啊，作为没去过的人，在网上搜了一下，度度了一下啊，哎呦，好看哈、啊， 嗯， 但是维哥告诉我，这不是啊，这是吗？ 这得再拉远一点我才能看得出来， 这个呢， 这个也不是， 这都不是 啊、这都不是， 哎呀妈呀， 哎，都不是， 你们是不是去错了？ 嗯，就我肯定是去对了。我是按照地图去的啊，所以这个就说明呢，为什么你一搜这个度度上面一搜出来这么多个新天鹅堡都不是、 嗯、 就是更加说明了很多人为了蹭这个热点 哦，忒有名了， 对，太有名，大家都喜欢蹭这个热点，就跟很多地方都叫黄金海岸一样、 嗯、哦， 看他一定是在孤山上、 哦、 然后看到的那面湖一定是在群山环抱的、 哦、 而并不是说就像河水似的、 哦、 那是两码事了、哦、所以他之所以有难度是因为他在山尖上修的这个， 对、 嗯、你想专门去这儿就得通过这边山的一个石桥然后穿到这里头去， 特别好， 而且你得想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修出，那是过去啊，什么样人才有这个财力，他只有倾一国之力才能修出这样的城堡。 哎，当国王真好啊！ 哎， 嗯， 人家把命都搭进去了，容易吗？ 对，不过在此呢也得再跟大家说送个福利啊。 哎， 因为我们多次说了，我们节目当中不光通过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当成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的一个平台， 对， 同时我们这个本身是个公号，我们在公号当中每天都会发送一些真正对大家有帮助的一些文章，比如说明天就是我们传统的节日七夕了，所以我们在车玩的大搜索的公号当中头条我们专门整理了一个25个浪漫餐厅，其中21间是北京的，4个是外地的，其中成都啊河北啊都是有的，而且里面图文并茂，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包括这些餐厅可能在七夕当天有一些特殊的活动， 那估计已经订不上了。 哎，说不定呢。 哎，对， 对吧？ 说不定 的。哎，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运用我们这个公号。 对， 而且我们这个公号当中，除了我们推送的这些，真的对你有帮助的、应情应景的这些文章的同时，我们比如说平时上节目，像小包总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嘉宾啊，我们有主题式的，也会把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图文并茂重新再梳理一下发到我们的公号当中，所以哎呀一定要看。 是有好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说的那是什么地儿啊？ 哎，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些推送内容当中您其实都能找到， 是、 啊、每天看一看，有很多惊喜，而且呢这25个求婚餐厅是求婚餐厅吧， 很浪漫的 餐厅， 好浪漫哈，都可以求婚啊，成功率非常高啊，如果不成这个我 退钱是吧， 负责帮您再找一个。没事啊，不着急啊，来来来，这今天咱们这个一直在浪漫的这些目的地当中啊来回的回游啊来回的畅想，剩最后一点时间了，包总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哈， 嗯， 那个丹麦聊过没聊过吧？ 没有， 没聊过， 嗯， 因为我这个刚去完丹麦，就我觉得丹麦也是一个，首先咱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安徒生就是丹麦人，然后他所在的这个欧登塞，还有包括哥本哈根，是一种就是这个城市给你感觉的属性就是一种浪漫的色彩，然后非常漂亮，所以在哥本哈根呢。我建议你如果有这个想法了，你们可以坐个船，然后在它那几条河道之间巡游一番，然后船上呢，这船上你可以包一条小船，船上有什么可以有人上船给你唱歌剧、现场给你表演，然后紧接着你可以再掏出你的戒指，甚至因为那边的艺术水平真的太高了、真的街头的那个卖艺的哇就是那种小提琴，然后都是那种狂想曲，就是感觉就非常快的那种节奏的、所以说你可以雇一个小提琴，然后在你船头给你演奏、甚至你雇一小乐队都没问题，一点都不为过、 街头艺术家、 对，你也不一定非得雇街头艺术家嘛，就雇几个这种艺术家，然后去给你演奏、上船给你演奏，就带着很浪漫的气息，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夸掏出一戒指，我觉得肯定 也 是非常 不错、 也 不错， 哥本哈根是一个自带浪漫气息的城市，而且包括安徒生为什么在那儿待了那么多年，最后他虽然生在欧登塞，但是他成长在哥本哈根，成名也在哥本哈根，然后最后所以这个地方他其实到处都充满了一种童话色彩，安徒生的很多童话，他如果大家不了解的话呢，安徒生的童话从来没有完全的天马行空，他都是基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在那儿有很多童话里面的原型，包括小美人鱼啊、这种雕像啊，就在海边非常漂亮， 我觉得说那个城市治愈了他， 对 对吧？ 这真的是城市自带的属性。 天哪，真的，公号里推的， 哎呦， 就吓我一跳，就适合就是那个七夕的时候， 全是浪漫的。 不，就你像南京大排档，就是我们公号里推的这个适合这20几家餐厅，正好就是17号到19号南京大排档七夕套餐77折。 哎呦我天， 你再比如说怡园 啊， 这都哎呦天哪，这些菜品。人家说了，金风玉露两位，原价是1150，现在398。 嚯， 怎么样？ 是拿着我们这个才管用，还是谁去都行啊？ 应该是拿着咱们这个节目这个二维码。 我觉得是吧？对吧？ 哦、是吧？ 对一下暗号。 哎呀，你看人家松子日本料理，天哪，这价格哎，挺好挺好。 人家起的名也好啊，天长地久套餐。 哦、 是吧 520套餐 啊、 520是吧、 什么呀人 特别推出的，你才300来块钱 哦， 就是这套餐啊， 520套餐才300多块钱， 不行，好不行，一定得给，就得520， 对，一定得520啊！ 瞧你们俩这一根筋， 得嘞啊！这个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明天好好带着你身边的心爱的那一位吃一顿啊！这个吃的话去哪儿吃呢？可以看看咱们的公号啊，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现在说了这么多浪漫的地儿啊，也让这个小宝总好好回味一下啊，在这么多地方跟这么多人都去过火是吧，哎呦这得晚上睡不着 了，一只球啊，哎呦呀， 希望他会成功啊，谢谢小宝总。 好，谢谢谢谢，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通常好快，可最近却好慢，乌云密布，我却觉得这天空好蓝、你是 sexy lady， 眨眼又变成萝莉，你说你是机器猫，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我该怎么办，你看上去真的太可爱，对你的迷恋早已超越了我的那些个小伙伴，我最近迷迷糊糊什么都不想干，整天等着下班就匆忙跑去你家找你玩，莫名的幸福感把我的生活都填满，一直都流连忘返，当你在我的世界里转啊转，我不嫌你烦，哇哦，就愿意被你管，我是你停靠的港湾，你说的我都照办， 这不是新的，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你会过来帮我的，这不是新的，只是我想对你说的，如果你听懂了，赶快过来帮我吧，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